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一章贿赂第三十六集。 他转过身，看见他们俩慌忙分开了对视的目光。 我知道我不应该叫他懦夫，你是不应该， 罗恩马上说。 可他的行为像懦夫。 但是， 赫敏说。 我知道， 哈利说。 但如果这能让他回到唐克斯身边，还是值得的，是不是？ 他无法消除语气中的恳求。赫敏露出同情的样子，罗恩则不知可否。哈利低头看着脚，想着自己的父亲。詹姆会支持哈利对卢平说那样的话吗？还是会因为儿子那样对待他的老朋友而生气呢？寂静的厨房里似乎回响着刚才那一幕带来的震惊和卢恩赫敏无言的谴责。卢平带来的预言家日报还搁在桌上，哈利的面孔在头板上呆望着天花板。他走过去坐下，随手翻开报纸，假装在读，可是读不进去，脑子里还满是和卢平冲突的场面。他能肯定，罗恩和赫敏在报纸的另一面又开始了无声的交流。他很想地翻动报纸，邓布利多的名字跳入了眼帘。他好一会儿才看明白那张照片，是一张全家合影。照片下面写着邓布利多一家，左起阿布斯、珀西瓦尔，抱着刚出生的阿里安娜、坎德拉和阿布福斯。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哈利仔细盯着这张照片，邓布利多的父亲珀西瓦尔是个英俊的男子，一双眼睛在这张褪色的老照片上似乎仍闪着光芒。婴儿阿里安娜比一块面包大不了多少，也看不出更多的面部特征。母亲坎德拉乌黑的头发盘成一个高髻，五官有如刀刻一般。尽管她穿着高领缎袍，但那黑眼睛、高颧骨和挺直的鼻梁令哈利联想到了印第安人。阿布斯和阿布福斯穿着仪式的花边领短上衣，留着仪式的披肩发。阿布斯看上去大几岁，但其他方面两个男孩显得非常相似，因为这是在阿布斯鼻梁被打断和开始戴眼镜之前。一家人看上去相当幸福美满，和普通家庭一样安详地在报纸上微笑。婴儿阿里安娜的胳膊在襁褓外稍稍地挥舞着。哈利在照片的上方看到了一行标题， 独家摘录即将出版的邓布利多传记，利塔斯基特著。 哈利心想，反正不可能让自己的情绪更糟了，便读了起来。 坎德拉·邓布利多个性自尊而高傲，在丈夫珀西瓦尔被逮捕并关入阿兹卡班之事公布于众后，无法忍受继续住在沃土园，于是他决定举家搬到哥德里克山谷。那个村子后来出了名，因为他就是哈利波特奇迹般逃脱神秘人魔掌的地方。像沃土园一样，哥德里克山谷也聚居了许多巫师家庭，但坎德拉一户也不认识，所以不会像在原来村子里那样总有人对她丈夫的罪行感到好奇。她多次拒绝新巫师邻居们的友好表示，很快就是自己一家与外界隔绝了。 我带了一批自己做的干锅蛋糕过去欢迎他，他当着我的面关上了门。 巴西达·巴沙特说， 他们搬来的第一年，我只见过两个男孩。要不是冬天里有一次我在月光下摘杯提果，看到坎德拉领着阿里安娜走进后花园，我根本不会知道他还有个女儿。他妈妈带他绕草坪走了一圈，一直紧紧抓着他，然后就领回屋里去了。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坎德拉似乎认为搬到哥德里克山谷是隐藏阿丽安娜的良机，这件事他或许已经筹划多年。时机很重要，阿丽安娜消失时刚满7岁，许多专家认为7岁是魔法能力应该显露的年龄。如果确实有魔法能力的话，没有一位在世的人记得阿丽安娜显示过丝毫的魔法能力。由此可见，坎德拉决定隐瞒女儿的存在，她羞于承认自己生了一个哑炮。当然，离开了认识阿丽安娜的朋友和邻居，囚禁她就容易多了。此后知道阿丽安娜存在的人屈指可数，都是能保守秘密的，其中包括她的两个哥哥。他们用母亲教的话挡住令人尴尬的问题：我妹妹身体太弱，上不了学。下星期内容：阿布斯·邓布利多在霍格沃茨，获奖与假象。 哈利想错了，报上的内容实际上让他情绪更糟。他看着照片上貌似幸福的一家人，是真的吗？怎么才能知道？他想去哥德里克山谷，即使巴西达已经不能与他交谈，他也想去看看自己和邓布利多都曾经失去亲人的地方。他正要放下报纸问问罗恩和赫敏的想法，厨房里突然爆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3天来第一次，哈利把克里切忘得干干净净，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卢平冲回来了。一瞬间，哈利搞不清椅子旁边这团凭空出现的扭打着的胳膊和腿是怎么回事。他急忙站起身，克里切挣脱出来，低低地鞠了一躬，嘶哑地说： 克里切，把小偷蒙顿·格斯弗莱奇抓回来了，追！ 蒙顿格斯挣扎着爬起来，抽出了魔杖，但赫敏比他更快。 冲你武器！ 蒙顿格斯的魔杖飞到空中，被赫敏接住，他疯狂地朝楼梯冲去，罗恩把他撂倒了。蒙顿格斯摔到石板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干嘛？ 他吼道，扭动身体想挣脱罗恩。 我干什么了？把一个该死的家乡囚禁里来抓我！你们搞什么鬼？我干什么了？放开我！放开我！不然 没有资格威胁谁了。 哈利说着，把报纸扔到一边，几步走到厨房那头，跪在蒙顿格斯旁边。蒙顿格斯立刻停止了挣扎，表情惊恐。罗恩喘着气爬起来，哈利沉着地用魔杖指着蒙顿格斯的鼻子。这家伙散发着臭烘烘的汗味和烟味，头发纠结，袍子上污渍斑斑。 克里切道歉，抓小的回来吃了，主人。 小精灵嘶声说道： 弗莱奇善于躲避抓捕，有许多窝穴和同伙，不过克里切最后还是堵住了这个小偷。 你做得很好，克里切。 哈利说。小精灵低低的鞠躬。 好，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哈利对蒙顿格斯说。这家伙立刻叫了起来： 我吓坏了，行了吧，我从来就没想参加。别生气，伙计，可我从来没有自愿为你去死。当时是该死的神秘人朝我飞了过来呀，谁都会逃走的，我一直说我不想干。 告诉你吧，我们其他人没有一个幻影移形的。 赫敏说： 啊，你们是一帮他娘的英雄，是不是？可我从没假装说我打算搭上性命。 我们对你为什么丢下风影汉逃跑不感兴趣。 哈利把魔杖凑近蒙顿格斯那双肿胀充血的眼睛。 我们已经知道你是个靠不住的渣子， 那为什么要派家养小精灵来抓我？难道又是那些杯子的事儿？我一个也没有了，不然你们可以拿去。 也不是那些杯子的事儿，不过有点靠谱了。 哈利说： 闭上嘴巴听着， 能有点事情做做，能从某人那里问出一点实情，感觉真不错。哈利的魔杖现在离蒙顿格斯的鼻梁如此之近， 这家伙的两只眼睛都对上了，他紧盯着哈利的动作。 当你掳走这所房子里值钱的东西时， 哈利说道，但蒙顿格斯又打断了他。 小天狼星从来不在意那些垃圾。哎呦， 脚板啪啪作响，黄铜的光一闪，响亮的光当一声，伴着痛苦的嚎叫，克里歇冲过去，用长柄锅狠狠敲了一下蒙顿格斯的脑袋。 叫他住手，叫他住手，应该把他关起来。 蒙顿格斯畏缩着叫道，克里歇又举起了那只厚底锅。 克里歇，不要！ 哈利高喊道。克里歇的瘦胳膊在沉重的锅子下颤抖，仍然高高的举着。 再来一下行吗，哈利少爷，讨个彩头。 罗恩笑了。 我们需要他神志清楚，克里歇，但如果他需要劝导的话，可以由你来执行。 哈利说。 非常感谢您，主人。 克里歇鞠了一躬，退后几步，浅色的大眼睛仍然憎恶地盯着蒙顿格斯。 当你把这所房子里你能找到的值钱东西掳取一空时， 哈利又说道， 你从厨房碗柜里拿走了一批东西，其中有一个挂坠盒。 哈利突然嘴巴发干，他也能感到罗恩赫敏的紧张和兴奋。 你把它弄到哪儿去了？ 怎么？ 蒙顿格斯问。 他很值钱吗？ 他还在你那儿， 赫敏叫道。 不，不在了， 罗恩一针见血地说。 他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卖得更贵一点。 更贵？ 蒙顿格斯说。 啊，那倒一点也不难。哎，该死的，我不是把他送掉了吗？哎，没法子呀。 什么意思？ 我在对角巷卖货，那女人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经销魔法制品的执照。该死的搅屎棍，他本来要罚我款，忽然看上了挂坠盒，就说拿那个顶了，放过我这一回，还说算我走运。 那女人是谁？ 哈利问。 不知道，魔法部的老女妖。 蒙顿格斯皱眉想了一会儿。 小矮个儿，头顶戴个蝴蝶结。 他紧蹙着眉头，又加了一句， 看上去像只癞蛤蟆。 哈利的魔杖失手掉下，打中了蒙顿格斯的鼻子，红色火星喷到他的眉毛上，眉毛着了火。 清水如泉！ 赫敏高叫，一股清水从他帐间流出，浇在蒙顿格斯脸上，但他已呛得连咳带喘。哈利抬起头，在罗恩和赫敏的脸上也看到了自己的震惊，他右手手背上的伤疤似乎又刺痛起来。